三三，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中医学博士、名老中医传承博士后李海玉老师。李老师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李海玉。 李老师，那么在今天呀，我们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有些朋友说呀，我老是拉肚子，总是觉得肚子不舒服。但是呢，有些朋友就说呀，哎呀，现在是正常现象啊，但是反反复复的拉肚子确实不太舒服。所以今天呢，您给大家说一说，这种总是拉肚子，这是不是腹泻呢？如果要是慢性腹泻的话，是不是很不容易治？到底什么是慢性腹泻？ 这样的拉肚子是属于慢性腹泻哈。什么叫慢性腹泻呢？我们首先是说排便次数增多，一般是每天要多于3次，还有就是排出的大便呢比较清晰，还有不成形，甚至可以表现为水样便，或者是掺杂着一些没有消化的一些食物的残渣。那么这两个症状持续存在，一般是超过4周，或者是每隔上一段时间就会复发。那么这个综合起来，我们就考虑它就是一个慢性腹泻。这个病呢，经常不注意就会复发。很多的患者呢，习惯吃点止泻药来缓解症状，或者呢，干脆不去管它。但是如果不重视的话呢，时间久了以后会引起营养不良啊、维生素缺乏，还有贫血、免疫力低下等等，会对身体造成很多的影响。因此呢，慢性腹泻呢需要及时的治疗。那么慢性腹泻的成因呢是比较复杂的。从中医学来看呢，最常见的是叫饮食不节，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吃的这些东西呢不规律，甚至暴饮暴食，大吃特吃一些生冷刺激的辛辣的一些油炸类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导致脾胃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其他像中医说的是感受外邪，那么比如说感受风寒之邪，或者是湿热邪，尤其是湿邪。我们中医说呢，湿多成五泻，那么湿呢阻碍了脾胃的这样的一个运行，那么正常的工作也会引起腹泻的发生。还有呢，平常急躁易怒，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肝气不能抒发的时候，也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出现这个慢性腹泻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它就是大病久病以后身体比较虚弱，还有一些老年人呢本身肾气不足，影响脾胃的功能也会随之衰退，因此呢也会出现一些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腹泻。那么这个是从中医的角度认识的。那么从西医学来看呢，那么各个系统的一些疾病都可能继发这个慢性腹泻。那么这个慢性腹泻呢分为感染和非感染两大类。感染呢就是细菌和病原体它进入体内以后造成的腹泻。非感染的呢不仅有胃肠道疾病吧，比如说慢性结肠炎、易激综合征，还有肠道的肿瘤、肠结核这样的一个胃肠道的疾病会引起慢性腹泻，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甲状腺机能亢进、甲亢啊、慢性肾功能不全啊，还有肝炎啊、胆囊切除啊这样的一些病，还有包括我们吃的一些药 它也会导致一些慢性腹泻。所以呢，慢性腹泻的原因是非常的复杂的，大家呢就不能轻视这样的一个拉肚子的情况，应该呢尽早去医院去查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尤其是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看来啊，这个拉肚子不光是一个肠胃的问题哈，它可能还是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信号。 对，我们通常呢是从大便的次数啊、大便的性状啊、还有时间上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一个慢性腹泻。刚才说了，大便是一个传递身体讯息的一个信号，我们有腹泻的时候，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还需要特别的注意呢。比如说呢，突然的爆发的一些腹泻，大便是像水一样的，或者是米泔水一样的，同时伴有呕吐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立刻去医院就诊。那么这有可能危及生命的一个这样的食物中毒，也可能是一个比较急性的一个传染病。还有呢，我们看见这个腹泻的同时它还有便血，或者是呢大便当中呢夹有一些洞洞的一样的东西，粘液状的这样的东西，然后排便的时候呢还感到里急后重，就很有急迫感，可是呢一到厕所以后呢还排不出来，或者是总感觉排不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是痢疾，或者是有可能是有出血的情况，它有可能是我们就说肠道可能赘生物长了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要结合肠镜做一个检查和诊断。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我们说呀，确实是这个拉肚子哈，提示着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哈。那么我们怎么进行自我检查呢？ 中医呢，在慢性腹泻称为久泻，它呢主要和肝、脾、肾三脏的功能是有关系的。久泻呢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型叫是肝气乘脾，它主要是表现肝气郁结，就是会出现中医学的肝有关的一系列症状。那么肝脏呢，就是有调达情志的作用，它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肝气郁结最突出的就是说情绪容易生气，会情绪的一些波动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腹泻。那么平时呢，它还会有胸部啊、两胁胀痛啊，还经常打嗝啊、没有胃口啊，腹部呢有像气体在窜、到处窜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放屁也比较多。这个我们中医叫木克土，木呢肝属木，脾属土，肝气郁结以后不能正常的生发，它会影响抑制了一个脾的功能，中医说叫升清，把清气往上升，把浊气往下降，然后有助于人体的一些精微物质的吸收，这样的一些功能出现了异常，所以就会出现腹泻，这是一类型的。还有第二种类型，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弱型的。那么这种脾胃虚弱型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脾胃气血亏虚。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前面有一些饮食不节呀，或者是感受外邪呀，这样的一些情况都会影响脾胃气血的虚弱，那么导致无力运化，我们就无力运化饮食物，会导致水液呀、痰饮呀、淤血等这个有害的物质在人体内堆积以后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食物完全不能消化、乏力这样的特点的一个泄泻，中医叫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呢，就是说大便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同时呢它会有肚子胀，就是吃一点就会饱，稍微吃一点油腻的东西它就会引起腹泻，因为脾胃虚弱气血不足，会出现面部也会有晦暗啊、没有气色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种久泻的类型呢，是叫肾阳虚衰型，这种呢在老年人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一类的腹泻呢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时间的节律，一般是天不亮的时候，黎明前就感到肚子不舒服了，去上厕所，所以呢这个也叫五更泻。 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肾阳虚衰引起的哈。肾阳呢我们就可以说是在人体里头像太阳一样起到温煦作用的，肾阳的亏损呢就导致了身体里出现各种一些寒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怕冷啊，手脚冰凉啊，小肚子也感到凉，肾阳不足影响了脾阳的亏虚，影响了脾胃的功能，引起这样的一个腹泻的情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慢性腹泻久泻中医说的三种类型。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医呢有哪些应对方法。首先呢我们要说明的是呢，慢性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不要自行服用一些中成药，还有很多一些外治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在家里就操作，非常的简便，效果也很好。最推荐的是一个艾灸，艾灸呢有温通经络，驱散寒邪，行气活血，增强正气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慢性腹泻都非常适合用艾灸来调理脾胃，缓解症状。那么艾灸的时候有三个穴位是通用的，各种类型都可以通用的，神阙穴、足三里和天枢穴。神阙穴呢就是我们说的肚脐眼的位置，中医认为呢它可以沟通五脏，是元神的门户哈，所以有固本回炎啊、回阳救逆这样的一些功效。天枢穴呢，天枢穴是在神阙穴的旁边，也就是在肚脐的水平线上，我们就说平脐的水平线上三指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天枢穴，两边对称的。这个穴位呢它是一个收集气血输送给大肠经，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天枢穴呢也是常用来调理脾胃的。最后我们还要介绍的一个穴位呢是足三里，足三里穴位是一个养生的大穴啊。中医说呢要想身体安，三里藏不干，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的就是说我们经常艾灸足三里呢就可以起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一个作用。足三里的取穴呢也是有一些简便的一个取穴的方法，我们站着的时候这个弯腰，把这个虎口对着这个膝盖，食指放在前面的我们胫骨上面，这个伸下来，伸下来以后呢中指碰到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足三里的这个穴位。有慢性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艾灸这三个穴位。我们可以拿着这个艾条点燃以后去熏，艾条呢顶部要距我们这个皮肤到3到5公分吧，以这个局部感到温热和不烫的程度比较适合。每个穴位呢我们可以灸10分钟，那么一天可以灸一次。老年的人的话呢他对这个温度的感知能力就比较弱一些，不太敏感，这个时候呢艾条呢不能放得太近，防止低温烫伤。还有一种方法呢可以准备一些生姜和短的艾柱，前臂大小厚的姜片1厘米厚，然后用牙签呢在上面插上小孔，这样姜片放在穴位上面，这个神阙也行天枢也行哈，放在这个穴位上，上面艾柱然后点燃，这样呢可以借助这个生姜的温通散寒的功效，更好的解决有怕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腹泻。还有这个神阙这个穴，我们就是说肚脐眼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粗盐粒加热以后，可以晾到比较温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可以放在肚脐上面，可以盖在姜片，这样呢也可以起到温通的一个效果。也可以把这个蒜弄成泥也放到肚脐上，这样也有一个温通的效果。那么这些呢都有助于慢性腹泻的缓解。除了艾灸以外呢，做一些药膳，用食疗的方法进行脾胃的调养。推荐的这个药膳呢是清代的一个名医叫张锡纯，他的一个方子叫山药鸡子黄粥。它里面的食材呢是有山药和鸡子黄，就是鸡蛋黄啊，鸡蛋黄这两种。那么我们可以把山药准备好切碎，加点水给它煮，煮烂了以后呢，在煮烂的情况下我们加煮熟的鸡蛋黄搅匀，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次，这是山药鸡子黄粥。还有可以吃一个山药芡实扁豆粥，可以用山药还有芡实白扁豆15克左右吧，和大米一起煮成粥，也可以放点干的荔枝肉一起煮，那么它可以起到一个健运脾胃调理中焦的这样的一个功效。还有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肝气乘脾型的腹泻呢，平时情绪波动大，我们建议他呢可以喝一些玫瑰花茶，可以疏通肝气。对于小孩的一些虚寒性的腹泻呢，做一个白果蒸鸡蛋，我们可以在鸡蛋壳上开一个小洞，把去壳的白果放进 进去，然后隔水蒸，每天吃一次这样的一个煮鸡蛋，这些呢都是可以尝试的方法。 刚才我们说完了吃了，比如说这个慢性腹泻，它跟我们的穿有没有关系啊？它跟我们的一些日常行为有没有关系啊？您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慢性腹泻呢，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呢，都要有所注意的。比如说穿的方面呢，尤其是需要避寒，要保暖，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遮住的地方就是肚脐，还有腰腹部，还有脚踝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呢，小孩的话，我们这个脚心也是非常注意的。夏天的时候呢，小孩婴幼儿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天儿多热啊，也建议他穿上袜子。脚心受风以后，小孩就也容易引起腹泻。这些部位呢，会有一些人体非常重要的几个穴位，比如说神阙穴呀、命门穴、三阴交穴。那么它容易受风，容易感受风寒邪气，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这个居住方面呢，我们就说了，一定还是要注意作息有规律，保证充足的一些睡眠，那么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到一个良好的一些状态。运动方面呢，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散步锻炼身体哈。吃呢，我们腹泻患者哈，一定要注意食品的一些卫生，把生食和熟食应该分开啊，剩饭剩菜呢不能保存太久，尽量不要吃这个剩饭剩菜，还有尽量少吃一些生冷的海鲜啊，还有这个油腻的辛辣的刺激性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都要少吃一些。那么有些人呢喜欢夏天的时候呢喝特别冰镇的饮料，还有的甚至呢就是一边吃火锅一边喝这个冰镇的饮料哈，这样冷热交替以后呢就会损伤这个脾胃，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凉拌菜的时候呢，可以多放一些姜丝儿来调味儿。那么这个姜丝儿可以起到温通驱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调理脾胃效果也会比较好。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好，那么李老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慢性腹泻的问题啊，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节目头来说一个问题啊，就是秋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呢您是不是给大家来说一说秋天为什么大家会经常有腹泻。 每年到9月份到第二年的1月份呢，是秋季腹泻的一个流行季节。10月份到12月份呢，是秋季腹泻的一个高峰期。秋季腹泻呢，它的罪魁祸首是轮状病毒。秋季腹泻呢，多发生在6个月到3岁的婴幼儿。那么，像营养不良、佝偻病啊、贫血呀、体弱多病的孩子呢，更容易得这个病。秋季腹泻是一个自限性疾病。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就是说，即使用药，它也不能显著改变病程。一般呢，这个病是7到10天，身体就会自行的恢复了。3岁以上的小孩呢，因为这个消化道功能和免疫功能比较好，比较完善，所以呢，很少得秋季腹泻。即便是得了以后呢，他病情也会比较轻，也病程也比较短。成人呢，也会感染秋季腹泻，他的这个症状和儿童是一样的，但是病情轻，病程短，一般呢，2到3天就可以痊愈。秋季腹泻呢，他这个特点哈，它这个症状表现为起病急，比较急哈，一般呢都先出现呕吐的症状，不管吃什么，哪怕是喝水，它都会很快吐出来，紧接着呢就会有腹泻的情况。那么 大便呢就像水一样的，或者是有蛋花一样的大便，没有臭味儿哈，没有腥臭味儿。每天这个腹泻呢5到6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会有十几次。一般腹泻的时候还会有低烧，体温呢都是在37到38度这个样子。小孩呢会因为肚子疼，他就会一直哭一直闹，完精神也是萎靡不振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秋季腹泻是自限性疾病，同时呢这个吐的情况一般呢1天左右就会停止了，有的呢会延续到第二天。但是呢腹泻不太容易止掉的，即便是烧退下来了呢，腹泻也会一直持续几天，会排像水一样的发白的，或者是黄绿色的像柠檬色的一些大便。但是通常这样的过程以后呢，7到10天它就会痊愈了。秋季腹泻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脱水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有小孩的话呢，我们可以去药店买一些调节电解质平衡的一些口服补盐液。那么孩子一旦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勺一口一口的喂他。如果吐得很严重还有持续的腹泻，这个时候口干舌燥，你看看孩子的这个舌头很干，皮肤出现皱褶了，这样的情况呢这就说明脱水就很严重了，这个时候呢就要赶紧送去医院进行输液治疗了。这个秋季腹泻的预防呢，我们在婴幼儿的情况之下呢，最好是以母乳喂养。这个母乳当中呢富含免疫球蛋白，它是有助于增强婴儿的这个免疫能力的。即便是感染了秋季腹泻，那母乳喂养的婴幼儿呢，它病情也会很轻，病程也会相对短一些。我们这个预防秋季腹泻要注意饮食的卫生，防止病从口入。接触小孩的时候呢，饭前便后啊都要洗手，我们要注意这个奶瓶啊这个奶具的消毒。还有呢就是婴幼儿的时候呢，我们要给他定时定量添加辅食的时候呢，不要一下子添加很多的辅食，要小量的一点一点的给他添加这个辅食，避免他的脾胃的功能受损。还有就是少吃含脂肪的这样的食物，像母乳喂养的话，这母亲本身如果你母乳喂养吃的油类的比较多的话，这个也会影响这个母乳的质量，也会导致这个孩子的腹泻。所以多吃一些这个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如果孩子患这个病的时候呢，他一般就是没有什么胃口了，但是呢他可以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米汤之类的，如果有食欲的话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辅食。这个就是婴幼儿的这样的一个腹泻，秋季腹泻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嘛。 好，非常的感谢李老师啊。今天呢李老师主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谈的呢就是慢性腹泻和秋季腹泻的问题。其实这个腹泻呀确实是对我们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影响啊。今天呢我们就先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李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倾听， 谢谢李老师。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